着把眼泪擦干，夜晚是个难关，寂寞需要勇敢。 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蔡琴的《缺口》。其实每一首歌里都是有故事的，我喜欢听蔡琴的歌，她的每一首歌里都藏着她的故事与心情。喜欢蔡琴的歌源于很多，感觉那是岁月沉淀出来的温厚和平静。曾经深深地折服于《缺口》当中的那句歌词，岁月没有答案，很多事情可能真的只能交给时间，让时间还你一个圆满。花落花开，人来人往，人生认真地活好每一天，这就是 OK 的。来听歌神张学友的歌声给我们带来这一首《雨夜的浪漫》。我是香辉，正在为您带来音乐导航。 是你的嘴角，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浪漫呼吸中漆黑中就只有你伴我，从没有这刻的冲动。 歌神张学友唱功就不用多说了哈，不过呢他演绎别人的歌曲想不到也是同样的出色，另有一番的味道。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今天的很多的歌曲都是之前的节目中很多的网友和微友在肖辉的微信当中来给肖辉所说到的一些歌曲。那么其他的朋友呢，你也想要在节目里面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声的话，都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大写的 DJ 肖辉的拼音全拼0321，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找到肖辉了。来听接下来的声音，关淑怡深夜港湾。时间，风中变换寂寞，落入这港湾。

你想起我，你会想到什么？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跟各位分享好音乐。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张惠妹的《如果你也听说》。音乐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缓解身心的疲惫，更多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很多故事和情怀。它像一个朋友，从不说话，但却很懂我们。这首歌说的就是分开后的两个人的信任的问题吧。如果真的分开了，你还会不会想起那个人呢？那么接下来就用歌曲让我们再次的去怀念曾经的那个人和曾经的那段往事。孙楠，留什么给你，以及张碧晨，不要忘记我爱你。今天的节目就这么多了，明天见。 伤心人匆匆过，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我只是个流着泪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如今我对你来说也只